确实是停车很紧张哈。可是停车紧张，您要是盖停车楼的话，您走正规的手续那没有问题。您在安定门一个胡同一处地下私自挖停车楼盖违建，那就有问题了哈。其实呢，就在上个月，东城城管呢接到了一个群众的举报，反映在安定门的一个胡同里边，有住户在自家院落里边偷挖地下室。于是这城管队员和安定门街道办事处的相关工作人员到现场啊去进行查处，可是结果是令人大吃一惊啊。到了一看啊，发现这个地下室啊，真是别有洞天。这木板下边是一个长5米、宽2米的一个洞口，随着一步一步的往里边深入，哎呦，发现这个地下室可真是够大的。这个地下室的违建面积有900多平方米，最深的地方将近12米深哈。这个地下室呢是一直打通到了隔壁院子的地下啊。在这个长长的地下室里边，有的是2层建筑，有的是3层建筑，真是让当时查处的工作人员也是大跌眼镜。于是问问这业主吧，李某，你究竟想干嘛呀？是吧？你挖地下室你想干什么？这业主啊，发现败露了，这才承认说自己呢是从事这个租赁汽车行业的，懂一点啊这个建筑设计。隔壁院子呢是自己儿子的，那这父子俩呀就打起了这地下空间的主意。于是花了5年的时间啊，这个地下室5年的时间啊，还真是挖出了一个地下的立体停车楼啊。东城城管透露，下达了限期整改责任书，施工现场呢已经是被封闭了，对于相关的楼房安全环境影响问题正在评估，如果说这个评估结果显示李某的行为啊危害到了公共安全，将会移送到公安机关进行处理。另外根据有关的规定，这个李某呢将被处以工程造价5%到10%的罚款。预计在下一周啊，施工队呢将先对这个停车楼呢进行回填，然后再对地上的违建呢进行拆除。就这个案件，曹律师，咱们一起来说一说哈。 好。 我们记得前一段时间刚刚有一个某地人大代表在咱们北京一个胡同挖地下室，把道给挖塌了这么一个事情。 德内大街。 啊，就是在今年2015年年初的事儿， 2月份的事儿， 当时是这个人大代表呢提出了辞职，辞职之后呢又被公安机关进行了控制，然后呢是西城区检察院呢以这个重大责任事故罪，所以当时这个人大代表叫李宝俊啊进行了逮捕。那么这个事件刚刚过去还没有一年的时间，又出现了一个更大的一个地下停车楼的这么一个事情哈。如果说这次评估的结果也显示到了这一户业主李某的行为涉嫌危害到公共安全，他是不是也会被移交到公安机关进行处理？ 是的，从目前的报道情况看呢，评估结果没有出来啊，根据评估结果呢，下一步可能会明确是否涉及犯罪的问题。那这里呢，首先要明确一下这个到底什么是危害公共安全罪。 您给解释解释。 是这种罪啊，它指危害广大群众的生命健康和公司财产的安全，足以使多人死伤或者是公司财产遭受重大损失这样的行为，这是犯罪当中啊比较严重的一类犯罪，那么本案当中是否能够构成犯罪呢，应该考察最后的结果，看看是否能够这种行为给周边的相关的不确定的人群造成人身和健康损害，还有能不能给建筑物周边的物还有地下管网特殊的线缆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失，这些都需要评估结果来确定。如果鉴定结果出来了，发现这种行为会改变周边土质结构，给周边的房屋造成一种坍塌的这种直接的损害，或者是已经很可能会损害地下的管网，或者一些重要的通讯设施，这种修复性的工作，还有这个目前部门在回填的经济损失，都作为评估这个结果来考量它是否具备犯罪构成的要件， 叫危害公共安全啊。 对， 咱这话呀、再说回来，咱从另外一个角度去分析这件事情。如果说当事人这李某，他不是他懂一点这个建筑施工吗？假如说后来通过调查，这李某说了，说我盖这地下室，我是找专业的施工人员，经过缜密的设计， 5年的时间，我盖这地方绝对的安全。后来人调查发现，还真是挺结实。说这周围这楼房经过这个设计，还真是倒不了，道路还真是没事儿。假如说这样的一种结果可不可能出现？那如果说出现了，他盖这还真是结实的话，那他会以另外什么样的另外一种罪名去来对他进行这种处理呢？ 您看呢，只是建筑物本身它的这个物质上的安全性，来评估它是否涉及到一些违法犯罪的问题，但他的这种行为从法律上看，那么首先抛弃他的心理，他是觉得这个地皮是我的，地上物房子是我的，我有权利在我自己家院里，我愿怎么着怎么着，但法律给你的权利呢，是通过赠书的方式体现出来的，一种是给你地上物的房屋所有权证，所有权是你的，还有个证呢是房屋覆盖范围之内批准区域内的这个土地的使用权，是你的，你只能使用，实际上它的范围，土地的使用范围仅限于地表地面部分， 已经给你划归好了， 对， 也就是说从你施工的那一天往下挖的第一天，没有经过任何的审批手续，您已经违规了， 对，你要往下再施工，那么这个施工行为要受建筑工程相关系列法律规定调整，你首先得批得立项，然后你的主体资格是否具备，施工人员是否经过国家的相关部门审查，有施工资质， 如果这些都没有的话，您自个儿就开始往下挖了，不管您是在什么地方，您是自己的别墅也好，是吧，您是自己的这个自留地儿也好，地下空间往下走，那你必须取得相关的施工许可，没有的话就算违规了。 对， 从这一点， 建筑行为都要经过国家审批。 是哈，所以现在在咱们北京啊，你可以看到有一些这个房屋呢，它有一个证啊，就是房产证。那早年间我知道有的房有两个证，就是您说的，还有一个土地使用权证。 现在各地方不一样， 不 发两个证，有的发一个证。 对，两个证就是您说，一个是房屋所有权证，另外一个是土地使用权证。 对 啊，好，再回归到这个案件本身哈，之前呢咱们说的那个德胜门街道的案件与这个比较类似，当时的业主李宝俊呢是涉嫌到重大责任事故罪，是被公诉了重大责任事故罪。那什么叫重大责任事故罪？这个是一个什么东西？您给大家解释解释，这个法律条文它的意义是在什么地方？重大责任事故罪， 重大责任事故啊，在这个刑法134条有明确的界定，它是这样说的，就是在生产和作业中违反了安全管理的规定，发生了重大伤亡事故，或者造成其他严重后果的，这种条件下构成重大责任事故罪。量刑上呢，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如果情节特别恶劣的，那么将是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 那回归到刚才我们说了两个这个法律条文了，一个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一个解释，另外一个是重大责任事故的这么一个解释，那这两个罪哪个更重一些呢？可以同时来判定吗？还是可以累加？ 他们俩不是两个并列的罪名。 嗯， 危害公共安全它是对诸多的危害公共安全的具体的罪名的一个统称，它是一个概括性的称呼。那么具体的根据它的犯罪特征和法律构成要件，下面有一个具体的罪名，比如说它现在这种私挖乱建造成一些严重后果，它具体罪名是重大责任事故罪，而不是安全 危害公共安全。好了，这个我明白了哈，这个我明白了。那现在再回到这个案件本身，目前这个案件的当事人李某哈，就是父子俩，他说隔壁院是自己儿子的，要挖通盖地下停车场，然后呢做汽车租赁哈。现在他是以这个工程造价的5%到10%的一个罚款来进行这个处罚，后续的来看来进行评估。那这个5%到10%处罚的依据是什么呢？ 啊，这是有规定的。在我国这个城乡规划法64条呢有明确的规定，就是如果你没有取得工程规划许可证，或者没有按照规划许可的这个规定啊进行施工建设，那么你首先应该被责令停止建设，然后采取措施改正消除对规划实施的这些影响。对这种情况下，同时要对你这个建设工程造价5%到10%这样一个标准给你进行罚款， 进行 处罚。这是有明确规定的， 有明确规定。盖了一个私挖乱建了一个，应该是私挖乱建了一个地下停车场，要停100多辆车做汽车经营。李某他有没有想过啊？当时有没有想过，他即使这个事儿干成了， 造成了，即使这个都挖好了，在挖的过程也没有任何的相关部门来进行检查，它最后真的能做经营吗？对吧？这个经营场所你去做经营呢，难道不会有人知道吗？他最后做经营的这个目的，如果一开始没有合理合规的去挖这个地方经营场所的话，那这个经营任务是永远达成不了的，他最后肯定不能作为经营，如果作为经营的话也会涉嫌到违法犯罪。 对，是这样。实际上他这种行为呢，如果自己经营一个私挖乱建的一个停车楼对外公开进行经营活动，第一感觉呢，老百姓觉得应该是一个是不是一个非法经营啊。但非法经营在刑法上它必须是限定在特殊流通的一些商品，比如说烟草或者特殊药品专属性质的或者禁止流通性质的，这种需要有特定的部门来专属经营， 比如说糖，是不是盐啊，什么 食盐 这些个东西，生活必需品哈，一些国家规定的限定经营的一些东西， 这种如果你经营那么属于非法经营罪。他这种呢实际上叫一个，我们说叫无照经营， 无照经营 停车场，他这个叫停车楼嘛，实际上就是停车场的性质，他应该办一个专门的停车场经营许可证，办个执照停车场营业执照，然后才有权利对外经营使用。 无照经营，这是 他现在就如果这个东西建起来了，后面马上就工商处罚罚款， 也算是无照经营。 是的， 北京咱们500多万辆机动车啊，不管是地下的还是地上的也好，都要有照。比如说你在地上看到没有线的啊，没有这个收费标志牌的，就是由这个发改委核发的这个收费标志牌的，你往这一停，有一小伙子过来10块20，那也算无照经营啊，也算无照经营，咱也可以不给他钱啊，报警啊。回归到这个案件本身，其实有很多令人去深思去考虑的地方，为什么要挖这个地下室啊？为什么这个地下室挖了那么大的面积？为什么这个工程持续了5年到现在才进行查处？很多个为什么？为什么之前德胜门街道已经被挖塌了，而且提起了公诉，现在依然有人我行我素继续做违建？我相信这个事情出来之后，以后还会有人来做这样的事情。这些个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律师来说一说，大家是在法律意识上出现了问题，还是很多的法律条文不懂，还是懂了之后觉得没有部门能够来管我，究竟是哪儿出了问题？ 这是一个综合性的社会问题。但是从我们法律工作人员来看呢，这种公共安全的危害行为，一是法律意识偏淡薄，二呢我们在法治宣传上的力度不够。实际上我们身边会发生很多的这种危害公共安全的罪名和行为。很明显的，现在飙车， 对， 情节恶劣的 酒后驾车 危害公共安全，酒驾，现在大家去宣传的力度很大，让他自我保护和这种控制欲望就比较强，不会发生更多的像以前比例那么高的这个犯罪率。还有一些大伙可能没有意识到的，比如说大型群众活动搭这个舞台或搭的棚子，这种如果发生严重的事故，都属于危害安全这种公共犯罪下面的一个具体罪名。还有飞机上不小心你要跟人打架，是吧？然后呢，在机场、车站，我们常听到 吸烟、 禁止携带易燃易爆 危险物品， 对，进站、上车，进站了进入公共区域了，上车了进入公共交通工具了。 其实律师这么一说，曹律师这么一说，真是生活当中可能大家太不注意了，或者说根本就没有意识。比如现在公共场所是禁烟的哈，在这个火车或者飞机上，那这是属于一个公共的这么一个，而且是涉及到安全的一个问题。我之前依然有人见过在火车的这个卫生间里面有人在吸烟， 是 啊，这样的事情现在依然有发生。可能还是需要这样的案例出现来警觉大家，而且呢相关的媒体也应该是这些案件出现的时候呢，大篇幅的来进行报道，让大家知道这样的事情不能做，做出的后果很严重 现在这方面我们已经看到一些进步，像北京已经公共场所禁烟条例这样的规定呢出台，然后呢媒体加上这些法制的大力的宣传实施下去呢，各部门进行相应的处罚管理，这种法治意识、公共意识、人的素养综合起来就提高很多。 但律师，我觉得还有一点，就是除了咱们老百姓要注意之外，除了提高自我的法律意识之外，其实在执法层面上也应该继续加强。 比如说我们之前见过在别墅里边呢，有这样的丝袜地下室的，甚至已经丝袜成风的哈，有的管，有的不管，那就会让被管的人觉得不公平。为什么他们家建了不管，我们家建了管？那如果有朝一日我有能力建了，我还要再建。所以就这种执法的落实不到位，落实不下去，或没有一视同仁的情况的出现，也让更多的人觉得我挖这东西没关系。 这就是忘了我们一个基本十六字方针了，有法可依，有法必严，执法必违法必究，执法必严。 好了， 这个执法部没有把这个规定落实下去，所以它的法律的社会效果没有体现出来，大家的意识上欠缺一部分。 好，那第一个案例呢，咱们就关注到这里。那么在广告之后呢，我们会来关注第二个案例，我们一起来说一说，放生究竟合不合法？合不合理？也欢迎您在广告之后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培训班， 仅需1980元就能拿到国家承认大学学士学位哦！ 看这里，看这里，780元导游证包过。 哎呀，别忘了我，100%就业率哦！ 啊，该相信谁啊？ 新广告法颁布实施，任何教育培训广告都不能对教育培训效果做出保证性承诺。 你把耳机给我摘了， 你对着那手机傻乐半天了，干嘛呢？ 听听啊。 我正了，听什么听 ？FM， 听听听听。 去去去，你别去，给我听听。 哎，这个叫什么来着？ 老婆大人，这是听听 FM 呀。 你去给我手机也下载一个，你的手机我先没收了。 老婆，这 听听 FM 郑重提醒您，收听时请注意自个儿的形象。 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中波88千赫，调频100.6兆赫，警法在线。 警法在线，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直播节目，我是宋阳。今天我们请到直播间的律师呢，是北京林行沃邦律师事务所的曹成曹律师哈。第二个案例，咱们来关注一下放生。现在天气冷了，天气凉了，放生的事儿可能少了，但其实，在每年的春天尤其是春天这个季节里，放生的特别多。比如说去什么什么十里河啊，或者什么到地方买鱼，买十几条二十几条金鱼，这算少的啊，一两百斤的也有。 是 乌龟是吧？在北京的一些个路面街头上，前段时间我还看到，就有的人拿一个棍儿上拴一只特别大的一个乌龟， 带着泥巴 在路边卖啊。然后呢还真有人上去问，说您这多少钱呢？说多少多少钱？说买这干嘛呀？说回家吃也行，或者您去放生也行啊。放生这个东西呢，一直就有啊。最近呢，在浙江传媒核实了一个传说，什么传说呢？是有一个神秘的一个萧山的这么一个小伙子，每次都买着上万斤的大闸蟹，干嘛呀？能吃得了吗？啊，不吃，到钱塘江里边去放生啊！说每年一到他的生日，哎，大闸蟹的放生日就到了，他就是去买这个上万斤的大闸蟹，往这钱塘江咵一倒啊，干嘛？放生！说这个消息一度是位列于新浪社会新闻分享的，一直排在第一位哈。有人说呢，这个消息是假新闻，但是不管真假呢，如今的这个放生啊，很多人的这种做出的这种程度啊，确实是在不断刷新我们对放生的这个普通人的一种认识。面对大量的狂热的，或者有的人说非理性的这种放生行为，这咱们国家有没有相应的一些法律的规定和依据？你比如说啊，咱们说一说这个邻国，说一说日本。在日本呢，他2005年的时候通过了一个专门的法律，叫《特定外来生物被害防治法》，里边就涵盖了各种可能的外来生物的问题。如果说你放生特定的外来物种，个人啊，将被处以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说是300万日元的一个罚金啊，是吧？所以咱们来说一说现在这个国内的放生情况，律师据你了解普不普遍，或者大多发生在什么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可能出现这种放生？ 放生也是近些年才逐渐 越来越多的听说过放生这些现象。 嗯， 这也是随着经济发展水平和人的观念一种转变， 嗯， 对新鲜观念思想一种接受的，就是做出了一种行为。 嗯， 现在有的是放生、放蛇，然后放鱼、放乌龟。 哦， 啊，包括现在一些环保人士，他们做这种猫、狗的运输要禁止、等等，这都属于这种思想意识提高出现这种行为越来越多。 嗯， 那么我们法治方面呢，它得有一个相对滞后性，只有一种社会行为出现的比较普遍，需要公共介入、需要法律规范调整的时候才会出台。所以目前我们国家呢还没有针对放松这种特定行为做出针对性的规定。 嗯 啊，像您刚才说到，身边的周边发达国家和地区，嗯，他们已经有这样的具体的专门性规定，我们目前还没有针对性的规定。 嗯，我记得在一段时间之前，我做过一期节目，就是说的是外来物种入侵的那么一档节目，请到的是咱们北京的这个动物保护协会的以及咱们北京的野生动物园的一些个专家哈。他说这个放生行为现在有多么的可怕啊，多么的这个后果严重。之前看到有人放这个鳄龟啊，您知道那鳄龟，这身上长得那个很丑陋，但是很厉害哈，就是它的那个喙还是螯，就是它那个嘴啊，咬合力非常强，这是属于一个外来入侵的一个物种。但是在咱们北京的一些个地方，你还能看到卖鳄龟的，有人就卖这个放生鳄龟，把这个鳄龟放在咱们北京的周边的一些个大小湖泊里边，甚至放在朝阳公园的那个湖里边啊，都有。说那个鳄龟一定它没有天敌，它立刻能够把身边的所有的这些个活动性几乎都给吃掉。 它食物链的顶端， 食物链顶端，说这样就造成了当地咱们北京的食物链的一个或者生态环境的一个破坏， 对 啊， 失衡。 再举一个例子，咱们吃过那个牛蛙， 是 啊，你比如说你到这个什么什么什么这个街三里屯啊，什么什么地方啊，鬼街呀、吃什么牛蛙也算是一道菜吧哈。这个牛蛙很厉害，说这牛蛙现在在咱们北京也算是一个外来物种，咱北京没有牛蛙。外来物种，很多人呢到这个买那牛蛙特别大去放生，一放生上，您知道牛蛙啊，它会吃一些比自己小的活物，甚至牛蛙有的能吃水鸟，就是那大的牛蛙。说这个动物园的园长就说，他亲眼见到这牛蛙吃当地的青蛙，啊，就把当地的这个青蛙就直接就吃掉，一下就把当地的生态环境完全破坏。说这就是放生带来的后果造成的影响，但是呢，放生的人却觉得自己做了一件大好事儿，做了一件善事儿啊，对自己以后的人生道路、事业的发展、孩子的上学，甚至家庭的幸福，能够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一帆风顺 啊，所以我觉得这真的是刚才您说的是一个社会经济水平的提高。大家这个意识的提高呢，还是说某一种程度的这种落后呢？当然咱们也可以从法律层面来分析分析。 如果这种社会现象比较普遍之后呢，而且引发了一些不同的争议，那么立法者就会考虑到这种社会矛盾怎么样去规范它。那么目前呢，这类放生的行为散见一些地方的一些规章制度里边。那么现在我们看到有一些呢，比如说在杭州，它有这个杭州市渔业资源保护管理规定，这个呢具体规定了，像开放性的水域如果投放一些危害性的外来水生物种，这要责令改正并处以罚款。但它这个你看它的范围只是开放性的水域，那么责令罚款这个罚多少的尺度， 对 什么样的一个标准， 没错， 还没有细化下去。 我 们北京呢有一个北京市园林绿化行政处罚裁量基准，那么这个呢他说是对擅自在湿地保护范围内投放外来物种的行为，进行细分，最高处罚额可以是50万，但他这个限定范围也是在湿地范围之内。 湿地， 那我们北京周边有河流的区域、湖泊的区域、公园的区域，这种还没有一个更完善的一套体系化的一个法律层面的法律法规，具体落实它。 是，其实一个人的放生呢，可能这种相应相对的影响啊还小一些，怕的是这种有组织的放生啊，大面积的这种放生，或者单位机构这些个组织的放生活动， 我说那这相当可怕， 有一部分比较活跃 啊，那就相当可怕。如果说你这样的放生活动呢，真的是放的是当地的物种还好，如果一旦放的真的是外来物侵入种的，一下几次放生行为，那当地的这个整个生态环境就完全破坏。那这个对于目前您说的这些法律条文，就是对这种组织放生活动的好像还没有一种相应的一种约定，是吧？ 对，他这种主体行为啊，没有给你界定到底什么样的单位有权利做这种行为，然后主持者应该负担什么样的一旦有法律后果产生什么样的法律后果。那么如果就是今天如果有特殊的这种放生大型的行为造成一些后果，那么法律怎么样去约束它呢？ 对， 可能我们用一些其他的部门的规章来说，比如说你要是对草原造成一个巨大的破坏，或者这个水系内的一些人家养殖的鱼虾这苗苗圃这些已经造成损坏了，这也是要你承担民事责任的。 嗯，但只是民事诉讼，民事赔偿了。您因为你给他的养殖造成了经济损失。 对，这个比较直接的是民事赔偿部分。 对，其实我们还见过一个什么样的一种也算是半放生行为呢？是什么呢？就是婚礼。然后现在在婚礼上，有一些这个婚礼的组织机构放生蝴蝶。 蝴蝶。 啊，就是说这个多浪漫呐、啊！你们结婚是漫天的蝴蝶飞舞啊，其实这不是蝴蝶。人是蛾子，哈哈，扑了蛾子， 说是从云南空运过来的蝴蝶、 其实是一种这个长得比较好看的扑了蛾子啊，说是这个蝴蝶来进行放生，飞得很快，比那蝴蝶快，哒哒哒哒就飞了。是那个蛾子，真是它造成的后果，你有的时候很难想象。我知道有跟一个酒店一个负责人聊过，他说他在这个酒店大堂里边曾经有过这么一次这个就是放生的一个婚礼。从那之后他就发现这个酒店的这个天幕啊，就是包括那个窗帘上总是有那个 毛毛， 就冒下的那个蛾子卵 啊， 和蛾子的那个小宝宝，就听这什么东西 繁殖了 啊，繁殖了，说再过一段时间发现整个酒店里到处都是那个处处可见那种蛾子，说你造成的这种伤害当时你无法预料，但是后续的这个伤害可能是要很长的时间才能把它消除掉。 对啊，这里要考虑一些具体的法律后果。你放蛾，如果真是一些蝴蝶，没有问题。它可能比如说现在放一小会儿，扑噜扑噜就死掉了，没有社会危害性。但如果是一种你不明白的它的物种，或者有一些传染性的，或者它的本身上的那个羽毛的部分或者卵的部分，容易产生衍生的一些后果，造成名誉上的或者伤害人身健康的，那么这个后果就严重了。 嗯，好，今天咱们第二个案例呢就说到这里。总之呢，回归到这个案件本身呢，可以总结出一些个观点吧，就是不要用自己认为自己有的这个爱心去改变你周边的这个环境，是吧？改变周边的这个生态的这个系统，其实那并没有体现出您的爱心，反而是破坏了周边的生态环境。 要考虑到其他人的公共的问题。 对，不要。我以为的就是我以为的，是吧？好了，今天节目呢到这儿就结束了，谢谢曹律师，谢谢您啊。在这儿呢要提醒，目前外边的这个雨雪天气还在继续，如果您在路面行驶的话啊，要注意交通道路安全。另外，受到雨雪的天气影响，在周边的一些高速公路目前已经采取了封路的措施啊，出行之前您要及时的了解相应的啊交通提示。也感谢各位收听我们今天的警法在线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为您安排播出的整点新闻。 11月16日起，登录首都文明网北京榜样官方网站，关注北京榜样文明北京微信公众账号，为榜样点赞，为榜样喝彩。参与活动还有机会获得由互联网金融平台紫马财行提供的新年礼券，期待您的参与。 听听阳光的声音，听听世界的声音，听听内心的声音，听听 FM， 听自由的声音。 下载听听 FM， 哇哦，全世界的广播这儿都有。广播新生代北京电台第5届全国主持人大赛开始报名了，关注微信公众账号听友吧，快速报名，咨询电话85013038。广播新生代就等你来。 Hello， 主持人，我是你的粉丝哦。 Hello， 主持人，我超爱听你的节目。 想跟喜爱的主持人面对面 say hello 吗？